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明天呢，本市天气依然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未来三天的天气气温是有所回升。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是一二级，最低气温五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五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受到了就诊车多影响啊。目前的协和医院东单北大街北向南方向、金鱼胡同东西双方向、东单三条的西向东方向，同仁医院周边的东交民巷东西双方向、大华路南向北、台机场大街的南向北，儿童医院周边像月坛南街西向东方向、南礼士路北向南、复兴门北大街南北双向、儿研所的雅宝路东向西、秀水西街南北双向、日坛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车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在生活中，我们或轻或重，或经常或偶尔都出现过关节疼痛。对于疼痛，有人认为熬一熬就好了，但这种做法可能让您疼得更厉害。为什么关节疼痛不能死扛？除了膏药止疼药，关节止疼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常说锻炼能缓解和预防关节疼痛，但关节长期疼又该怎么锻炼和保养呢？10月11号世界镇痛日来了，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岳建宁跟您说说解放您的关节。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他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岳建宁。您好，岳主任。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如何解放我们的关节。很多人就是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到了这个季节，这两天天不是凉了吗，这一早一晚的寒哈，很多人就出现这样的症状，晚上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关节部位开始跟自己较劲了，有疼的，有感觉这个木不好使的啊。那这两天您这临床患者是不是一下子也多起来了？ 确实天气变化，很多原来隐藏的关节痛这时候就表现出症状了。老年人还是居多一些。 有没有就是以前他可能这个关节就容易疼痛，然后这个夏天都没啥问题，这两天发作了？ 对对，就是这样的。门诊这样关节痛的患者这两天还是明显的增多了。天气寒露节气以后呢，天气寒冷，有些夏天天气暖和的时候不觉得的关节痛这两天都来了。 所以今天还正好又是世界镇痛日。我们要把这个痛给它彻底的镇住或者是解决掉，怎么办呢？大家关于关节疼痛方面的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和岳建宁主任互动和交流。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岳建宁，那么如何来解决我们关节疼痛的问题，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是否一直受此困扰？在世界镇痛日来临之际啊，让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关节的疼痛问题。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了，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呢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当然了，别忘了参与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互动答题，而且是有奖互动问答哈。接下来我要说今天上半段的互动问题了，您请听好题。题目是膝关节、踝关节疼痛，这样的情况呢在很多人的身上非常的常见。那么膝关节、踝关节疼痛之后，多走走、多锻炼，是不是就可以恢复的快一点呢？问题就是膝关节、踝关节疼痛，多走走、多锻炼，是不是可以恢复的快一点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然后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我看看啊，今天为您送上的礼物是精美的丝巾一条，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奖。上半段题目，膝关节、踝关节疼痛，多走走、多锻炼，是不是可以恢复的快一点呢？ 期待的旅行，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今天是第15个世界镇痛日。疼痛呢是每个人一生当中体验最早最频繁的一种主观内在感受。专家指出啊，很多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有的轻微疼痛是疼痛性疾病的早期表现，如果不及时处理也会发展成严重的慢性疼痛性疾病。一些简单的疼痛症状可能是身体给您发出的求救信号。另外，长期疼痛还会引起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变化，影响患者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甚至出现因为疼痛导致的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因此啊，出现疼痛症状不要拖延，及早去就诊。进入十月之后，这气温呢开始一点点的下降了，空气很干燥，我们的眼睛也会像皮肤一样有干燥不舒服的感觉。提醒您可以尽量多喝水，保证身体的水分充足，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还要控制用眼的节奏，避免过度用眼，保持合理的用眼状态，也能预防干眼症发生。如果眼睛出现干涩的情况呀，可以选用无防腐剂和无抗生素成分的护眼产品，这样呢不会影响眼睛内部环境，打破泪液的分泌平衡。有些人睡觉的时候存在着眼睑闭合不全的情况，建议这类人呢可以戴上眼罩。注重养生的朋友注意了，起床呢是养生的黄金期。因为有些事儿啊，不要起床之后立刻去做。首先，早上一睁开眼，不要立刻起床，因为睡醒时，人的意识正由抑制转为兴奋，身体不能适应立刻起来的动作，血氧不能及时传送到大脑，那么就会引发头晕眼花的不适，甚至呢，促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其次就是胃。胃在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苏醒，这个时候口腔唾液、胃部胃液的分泌会偏少，如果立刻进食会引起消化不良。最后呢，早上起床运动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切记不要剧烈运动，因为剧烈运动呢会让大脑的交感神经处于过度兴奋的状态，造成神经紧绷，并且引发紧张焦虑的症状，还容易诱发心梗。 就没有注意阳光照在身上的感受了。 温暖啊，最最单纯的温暖，我们都有的。 有多久没 好，健康加油站在第十五个世界阵痛日来临之际呢，我们为您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岳建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解放我们疼痛的关节。如果您存在关节疼痛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和专家互动，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 使用微信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别忘了我们的手机如果下载了网易新闻 APP 这个客户端的话，还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各位网友，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在网络上。我们再来说一下上半段互动问答题目哈，题目是膝关节踝关节疼痛了，多走一走多锻炼锻炼是不是可以恢复的快一点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平台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丝巾一条。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岳主任先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关节疼痛啊，这个症状呢多发生在中年人或者是中老年朋友的身上哈，这个比如说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会疼痛，坐的时间长了，哎呀，一动的时候发现关节很僵硬，迈不动步，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个是因为岁数大了，年纪到了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这个是有一部分原因，因为随着人体的年龄的增长呢，它的这个关节和骨关节功能呢，它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这个也不绝对啊。那么很多现在年轻的这个小孩还有一些青年人，他也有这种关节的问题。往往呢，这些问题的出现呢，都是因为这个关节的一些损伤的原因呢加重了，而它修复的这种力量呢，不能够对抗损伤的力量。比如打篮球那个关节扭伤了一下，然后呢，他应该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有一个静养啊，但是他没有静养，他再继续做一些力量性的动作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生继发的损伤，这样的话呢，容易形成慢性损伤，那也他也会得慢性的骨关节炎这样的情况。 那也就是说，年轻人如果我们的这个关节疼痛哈，大部分可能和运动损伤是有关系的。到了老年人，的的确确有一部分人是跟岁数大了，我们的关节也老化了哈。这个退行性的改变有关系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说了，关节疼痛它真的不是老年病。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现在爱运动的那么多，可是运动方式不当，我们就容易伤到自己，伤到自己之后您处理不当或者没把这个关节疼当回事儿哈， 对， 是不是有可能到老了或者还没老呢，我们就会这个情况会加重。 对对，是这样， 留下病根的感觉。 对对对， 有可能吗？ 不光是运动损伤啊，有些女性那个听众啊，她喜欢穿高跟鞋，那么还有就是喜欢在冬天呢穿裙子，这样呢关节受凉，或者关节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那么穿这种紧张状态呢，导致关节功能下降，比如轻微的一下扭伤，它不一定是运动损伤，那么它就可能会留下一个病根儿。那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呢，他就说，哎，我扭了一下，怎么反反复复的老是肿啊，疼几天好几天，疼几天又好几天，最后呢就越来越重了。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都不好，那这种情况呢，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进行治疗了。 那这一类是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这个，一旦您扭了一下，可能倒是没有影响您的行动能力哈。 对。 可是这件事儿它反反复复的出现。 对。 然后呢，这个情况时间久了，那它可能就变得严重了。 对对，是这样。就是说，一般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种轻微的扭伤史啊。如果扭伤以后三五天症状消失，以后也再不复发，那么这种情况呢都是很常见的。如果就是扭伤了以后呢，肿得比较厉害，那么过几天肿消了，但是你一走路啊，一跑一跳啊，或者是长时间行走，它就又肿了，又疼了。这种情况呢，就说明啊，你那个关节的功能呢，它 并不是处于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还需要进一步的康复才能真正的把它根除掉。这时候你要是不注意，或者有的人他不在乎，那么他就反复发作，那么反复的这种微损伤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非常困难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慢性关节损伤了。 也就是小损伤日积月累次数多了，它就由量变到质变了。 对对，确实这样的。 哇，所以你看看这里边哈，爱运动的朋友咱得留神，平时就算是不爱运动但是爱穿高跟鞋的女士，以及大冷天咱们还光腿穿裙子的， 对， 还有现在专门那是哪年出了那种漏洞的裤子，露脚踝的打扮， 对 是不是咱们这样的一些像骨科医生疼痛科大夫看了之后都挺着急的。 对对对，就是其实呢，如果你身体很健康的情况下呢，一般的这种稍微有一点凉，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怕就怕你本身它就有问题，这时候你再不注意保护，一个是着凉，另外一个是劳损，这两方面呢都是关节痛加重经久不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你确实什么问题都没有，关节很好，那么稍微凉一点，穿一个露脚踝的那个裤子也没问题。但就怕是有问题的， 对， 确实有了问题的一定要注意了。 所以说咱争取还是别到有问题的程度哈，也没问题的时候咱们就好好的保养我们的关节，毕竟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的零部件啊，有效保养好了它才能够长时间更好的为我们服务。好，今天嘛不是这个镇痛日吗，说到止疼这件事儿怎么办呀，首选很多人肯定就是止疼片呗，那随便我就能买到了，买到之后吃了一片，吃完之后就不疼了，我就把它当成病好了，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对，这个因为止疼片呢，这个在药店里它都属于不需要处方的，就是大众老百姓自己可以买来可以镇痛用的。这个呢是不需要医生来开处方。那么它的止疼一般呢，它药物说明上呢都有一个期限，一般就是3到5天。如果你这样的止疼药你吃3、5天症状就完全缓解了，那这是可以没有问题。如果是你这个疼痛吃上它就好，不吃它就疼，而且吃了5天以后呢，症状只要一停药又恢复到原来的疼痛了，那这个止疼药呢就不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了，那这时候呢还是要寻求一下医生帮助了。 好，也就是说当你明确这个地方，比如说我就扭了一下，我也知道过两天它就好， 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呀，我一动它就疼，我的确可以通过吃一下止疼片来解决这个当时疼的症状。 对对， 但是如果之后是那种吃了就不疼，不吃就还是疼，然后呢反反复复3到5天之后它依然还疼，那您就别光挺着靠止疼药了。 对对对，就是吃止疼药以后呢，如果症状你自己感觉关节的状态还有疼痛呢，它是明显的一个逐渐减轻的这个趋势，那是你就吃止疼药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就是一不吃就恢复到原来的疼痛程度，甚至于不吃以后疼痛会加重，这种情况呢就说明你关节损伤还在持续中，那么这种情况就不要再继续的长期服用那个止疼药了。 好的，所以说即使咱们这个是疼痛诊疗中心，我们也并不是说就靠拿止疼药来解决大家伙的这个疼的问题。 对对对，办法很多，止疼药只是非常初级的一种办法。 对，其实说到这个疼痛诊疗中心，或者现在有一些疼痛门诊，大家听这个词儿还是觉得挺新的。 对 啊，您简单解释一下。 疼痛学科呢，从我们国家原来的卫生部1997年呢就有文件来成立疼痛学科门诊。那么2007年呢，当时的卫生部呢又新出现了一个文件呢，在二级以上的医院呢建立疼痛科。因为成立这个疼痛科，大家看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以器官为这个科的名字的，比如心脏科啊，比如内分泌科啊，比如眼科啊，比如口腔科啊，还有这个脑外科啊，或者神经外科，这都是以器官为名字命名的，而只有疼痛科它是以一个症状来命名的。因为什么这样成立这个科呢，是因为源于需要，因为广大的这个就是咱们人民群众啊，就是得了病以后呢，那么它疼痛是它一个伴随症状，有时候这个疼痛是症状，比如说我感冒了头疼，这是头疼是一个感冒的症状，感冒好了头疼也就好了。可是有的人呢，他感冒了也头疼，不感冒的时候他头也疼，那么找不着原因的头疼，那么偏头痛，那么这种呢，神经内科呢有药物治疗，那么神经外科呢有手术治疗，可是这些科呢做了以后呢他还疼， 那么疼痛科呢，有一些微创介入的方法，有些特殊的方法，那就可以对这一类慢性疼痛的患者有帮助。 嗯，尤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慢性疼痛。 对， 这个我们经常说有一些什么叫急性发作。 对， 然后呢，急性发作之后呢，如果还一直持续的话，它就变成什么慢性炎症也好呀，慢性的发作也好。 对 对， 这个慢性疼痛也是这么来的吗？ 对对，慢性疼痛就是这样来的。嗯，那么我比如我们前面讲的这种脚踝扭了一下， 嗯， 那么有的人就好了，有的人就一个月还不好，三个月、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反反复复的不好，甚至于我治过的患者有十年都不好的这样患者，但是越往后他我们给他做踝关节的核磁共振，就发现他的骨头里头已经发生水肿了， 哦， 这个都是长期的慢性缺血引起的。那这样的话，你的关节的功能会越来越下降。及早治疗呢，是缓解这个功能下降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说，有慢性疼痛了，比如你这疼痛超过一个月了，一定要重视，要及早进行治疗。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里呢，应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点哈，就是比如说刚开始我们这个疼，或者说那个疼痛是剧痛难忍的，那不用说了，拦都拦不住，赶紧去医院。 是。 可是越是那种，他可能也去医院查过，但是具体找不到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疼，那时间久了，哎呀，稍微也不至于要命，疼着点就疼着点吧。可是像您刚才提到了，哪怕是扭了脚踝的这么一个疼，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把这个疼说给它镇住，或者是解决掉它的话，变成慢性疼痛，它这个只能持续更久，症状更重，对不对？ 对对。之所以成立疼痛科呢，就是源于这个原因。现在很多的人呢，我知道我自己得了什么病，比如说我就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啊， 嗯， 我就得了颈椎病啊，我经过各种治疗手段呢，它还是不好。嗯，那么这种呢，疼痛科呢，它以疼痛为中心啊，它有一系列的综合的治疗手段，是以这种微创介入手段为主的。 嗯， 啊，不单纯是吃止疼药，当然。疼痛科应用止疼药呢，它根据它的疼痛原理呢，分为神经痛啊、内脏痛啊、交感神经痛啊，还有骨关节的炎性痛啊。 嗯， 这些呢，不同的疼痛它适用于不同的止疼药，所以呢，它并不是止疼药，大家理解中只有一种，像芬必得啊这一类的止疼药，实际止疼药的种类它是分了很多种的，嗯， 就是说 不同的药， 嗯， 对， 它用不同的方法去镇痛， 对。对，有时候需要联合镇痛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哦，比如说有一些疼，它的那个又疼又肿，可能是由于炎症引起来的， 对， 那我们要消炎止痛。 对 啊，还有一些这个疼呢，它这个可能什么神经啊、传导啊有关系。 对对，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什么阻断的方式，哎，让它不知道有这个疼的存在？ 对对，就是这样的， 啊，所以您看看哈，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疼痛科，那在此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很长一段时间受到疼痛困扰，反反复复检查，具体无法明确病因的这样的一种疼痛，那其实现在的疼痛科、疼痛诊疗中心可能就是特别适合您的这样一个选择了。 对， 嗯， 疼痛是覆盖面非常广的一个专业，虽然它比较新，很多那个包括医生自己，就是非疼痛科的医生啊，其他专业的医生，嗯，还有这个患者呢，他有了这个问题，往往他不一定去疼痛科，可以去康复科啊、骨科啊、针灸科啊、理疗科这些先去看一下，看完了以后呢，比如骨关节炎， 嗯， 那么骨科。如果是你确实关节严重到需要手术了，那骨科可以给你做手术。 嗯， 如果是没有严重的做手术呢，那一般还是药物治疗为主啊。那么疼痛科呢，是在药物管理啊，在一些比如关节腔的注射治疗啊、臭氧的松解啊、还有关节的灌洗啊、关节的松解术啊等等这些，包括一些银质针啊、关节镜啊这些呢，都会对关节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根据适合不同阶段的这种治疗，它一个比较细化的治疗。 哦，就是感觉这个是以前如果说我们在骨科做手术，嗯，或者呢如果不做手术，我们说您去做一下理疗或者是什么康复治疗吧。 对。 现在疼痛科有点介于他们这个中间。 对对是。 嗯， 就是介乎于我们常规的，比如拿热水泡泡脚啊， 嗯， 做做那红外线的理疗啊，这个是无创治疗， 嗯， 也是完全无创的。那骨科开刀呢，那是要划开口，要有手术切口的这种手术治疗。 嗯， 那么介乎于这两者之间呢，有一种微创治疗呢，它是创伤很小，用一根针啊或者一个很小的切口，那么达到一个治疗的力度呢，也比单纯的这个做理疗啊、做康复锻炼啊，它要好一些， 效果来得更好。 对，但是它的，嗯，创伤呢，它的这个关节的修复呢，也没有骨科动静那么大。 嗯， 当然特别严重的，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岳建宁岳主任，和您来说说解放您的关节。那么关于关节疼痛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怎么样的一系列的方式来解决疼痛的症状呢？世界阵痛日来了，如何来解决我们的疼痛问题？欢迎各位随时来和主任互动交流，热线电话651-0822，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题哈。上半段的题目是膝关节踝关节疼痛了，多走走多锻炼是不是就能恢复得快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到底对还是错呢？我们请岳主任来说一下正确答案吧。 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答对或者错，那么实际是这样的，如果关节的症状比较轻，那我们是损伤很比较轻微的话呢，那我们通过一些适当的锻炼，在我们身体恢复能力以内的这种适度的锻炼，确实是可以有助于关节的功能的恢复的。 嗯， 但是呢，如果我们的锻炼的强度超出了我们关节的负荷，也就是说我们锻炼以后疼痛会当天就加重，或者是锻炼以后第二天加重，这说明超过负荷了。那么这种超负荷的锻炼呢，就是非常不合适的了。这种叫遏制啊，就是有的人他越疼我越走，越疼我越练，我就是恨病。所以呢我就使劲的练，这样的话呢反而是不好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就是轻症如果通过锻炼感觉舒适，而且症状逐渐有减轻的趋势，那么我们就适当的锻炼。如果锻炼以后加重，说明我们不适合比较强度的大的锻炼，我们就不要去走太多，就是要寻求医生的帮助，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在一些保护措施的保护下呢，我们进行适当的锻炼是合适的。但是不问缘由的一味的加强行走，多走多锻炼，这个对关节是有害无益的。 您这个盲目的行为反而有可能让他伤得更严重，疼痛继续加重哈。我们说这个都不是正确的行为选择。好，我们刚才看了一下，有特别多的，我们的编辑帮我们打印出来了，很多听友发来他们的答案哈。最后我们要恭喜的也是刚刚岳主任选择出来的，他认为回答最正确的花子芬芳，膝关节疼痛要因人而异，重了需要到医院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处理与治疗，如果比较轻不要着凉，注意保暖，适当运动还是可以改善的。而且举了自己的例子，他说我就是例子啊，这在屋里边坐着，膝关节脚踝关节很较劲啊，不舒服，到外边适当走一走运动运动，哎，好了，给了一点适当的压力反而得到了好转，但是还最后说了，但是不能过量。所以说这个答案是最理想的了。 对， 好，那我们要恭喜微信网友花字芬芳，恭喜您，上半段您的答题正确，请您发来您的联系方式，稍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节目组为您送上精美丝巾一条。很多人这会儿可能着急了哈，没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下半段的问题又来了，那么刚才没有答对的听友抓紧时间来送出您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吧。我们来看看哈，题目是说关节有问题不能打封闭，治标不治本，这话对不对呢？关节有问题不能打封闭，不能打封闭，它治标不治本，这话对不对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丝巾一条。那么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有什么疼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热线电话651-0822，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满山遍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颠颠簸簸的爬上了山斑驳的光影装满车厢，霓虹呀。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岳建宁主任来到节目做客。刚才呢，上半段哈，岳主任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有一些医院呢，现在有了疼痛科，像他们有了疼痛诊疗中心，在我看来，那个中心是不是就更大一些，岳主任？ 对，中心它有时候不光包括疼痛科，它还有一些其他专业，比如说心理治疗师啊、康复师啊，包括一些神经内科、骨科的医生参与到这个诊疗中心里边去。 哦，就是如果我们是这个骨关节疼痛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是骨关节的这样的骨科医生，加上我们疼痛科医生，我们联合来治疗这个案例。 对，是这样的。 能不能给我们结合临床上的一些案例哈，简单给大家伙介绍介绍，就是让我们能够听得懂的比较常见的一些这种治疗方法，咱挑微创的说吧。你要大开刀我们一听，哎，太吓人了，还是找那种创伤小效果很明显的这个治痛的方法。 我就讲一下我们疼痛科常用的这种微创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在膝关节，比如我们以膝关节为例啊，膝关节和踝关节都是最常见的一个关节痛。那么在这些关节痛呢，它往往呢不是骨头本身有问题，比如我们拍片子发现骨头都很正常，可是为什么它会痛呢？那么痛的原因呢，我们从中医讲呢，它叫痛则不通，也就是说它局部的血液循环会有一定的问题。那血液循环有问题呢，主要来源于这种劳损引起的局部的一些炎症和水肿。炎症水肿发生的位置呢，常常见于这个关节周围的韧带，还有它的肌腱，还有一些滑膜。那么这些炎症反应呢，它会造成一些局部组织的肿胀。我们都知道，我们局部的微循环是一些非常微小的血管，当你局部发生肿胀以后，这些微小的血管它的功就会关闭，那么它就产生不通啊。那我们做治疗呢，我们可以通过局部的一些热疗，比如我们扎银质针，在这个关节周围扎一些银针进去以后呢，再通电加热，让它通过深层的这种加热呢，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哦， 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局部呢注射一些局部麻醉药，像利多卡因。利多卡因呢，这个药呢，别看它是麻药，但是它也有就是阻滞交感神经的作用。那么交感神经是管我们血管收缩的，注射了麻药以后，它可不是单纯的麻醉作用，它把血管扩张了以后呢，它也有疏通血管、改善微循环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注射的药物里呢，还可以注射这个糖皮质激素。大家一听激素，可能有点觉得有点害怕。实际呢，我们在注射的时候呢，疼痛科医生呢，他是考虑到它的副作用的。我们局部注射呢，局部使用，局部起作用。另外呢，除了激素呢，还有臭氧，臭氧也是一种消炎的气体。这个局部注射以后呢，对局部的筋膜、对局部的肌肉，还有局部的这种滑膜，它产生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消炎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把炎症消了，那么它血液循环改善了，最终这个关节它的功能改善，还是患者自身改善，我们只是帮他一把啊，帮他更好的进入一个正轨，就是恢复的这个正轨里边去。这是一个注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通过简单的这些注射方法呢，还不能缓解。那么还有呢，我们关节里边有大量的积水，类风湿关节炎呢，里边有一些就是残渣，就是时间长了里边形成一些像铁锈一样的那种渣子啊。那么这种关节呢，我们需要呢给它做一个关节的冲洗，也就是说屋子脏了，或者是关节里的不太干净了，我们给它要做一下冲洗。那我们给它穿几根针进去，那就不是一根针了，穿几根针，一根针呢往里冲这个正常的这种清洁的这种生理盐水啊，包括一些灌洗的消炎的药物。那么从其他的那个针呢，就把这些有炎性的东西给它冲出来。冲完了以后呢，冲干净了以后呢，我们在里边打一些营养关节滑膜的药物，打一些消炎的药物，哎，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一个关节的环境的一个一次性的彻底的改善。这样经过一到两次、三次的这样治疗呢，给关节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关节再发挥自身的修复能力，这样关节呢，真正的就逐渐好起来了。当然，如果这些方法最终都解决不了，那么我们最终呢，可能还是要求助于骨科医生了。就是严重的骨关节病呢，最终可能需要进行关节置换术。但是我们目前观察呢，应该是99%以上的这个骨关节患者，如果通过合理的治疗呢，他都到不了最后手术的那一步。 所以说有一些人哈，到了医院最后实在是必须要做手术了，可能发现他已经过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期。 对， 所以是生扛。 生忍着这个疼， 对， 活活的就到最后只能接受手术这一条路了。 就是你忍到十年十五年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你五十多岁六十岁的时候你就只好换关节了、 哎、 可是如果你在十年十五年之前如果花点心思、嗯、花点这个精力去治的话，也许花几个月或者是之前之后呢治好了以后呢自己再注意一些，那么他也可能就到七十岁八十岁甚至于九十岁他也不会达到这个换关节那种程度，当然关节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疼，它达不到换关节那种程度。 对，我就觉得什么样的一个再贵的吧，它可能也不如原装的这样的零部件好使哈。 嗯 嗯， 是。 所以大家真的还是要在我们身体比较好的这样的时候，尽量的去爱护我们的每一个脏器、每一个关节，让他们更好的为我们长期来服务哈。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平台上发来的问题。快乐每一天，他说了，有一次下楼梯哈，踏空了，右脚崴了一下，现在走点远路呢，右脚的脚踝就会疼。他这个已经一年多了，就感觉一直也没好。利索，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种就是我说的那种，它关节这种扭伤了以后，它还会反复的疼痛啊。那我们去拍片子，往往骨科大夫会告诉你，这个片子上它的骨头没有明显的问题。那么它有问题的部位呢，是在关节里边的一些滑膜，还有关节周围的一些韧带。这种韧带的水肿，通过普通的 X 光片它是不能够显示的。那么这位听众呢，如果你去做一个脚踝的核磁共振。那么它可以清晰的显示你的骨头有没有水肿，你的肌肉和筋膜哪一块哪一条哪一点出现了一些炎症水肿的信号，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了。查到病因以后呢，我们的治疗手段呢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超激光理疗啊，我们的冲击波啊，还有我们的银质针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针灸，包括我们的一些关节的注射和灌洗，这些呢综合治疗呢总会有一些方法适合您啊。加上患者最终呢还得要做一些正确的康复锻炼，那么大部分的患者呢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康复，但是一定要重视，一年多了就不能再等了。 对，诶，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给大家伙一个时间节点的提示吧。 嗯， 就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崴了一下，因为我前两天就崴了脚脖子。 对。 啊，但是我好像也没过三天，第二天走路的时候呢还有点疼，第三天好像有点感觉，现在我就忘了，这是没几天的事儿。 嗯， 因为已经彻底的没有那种疼痛感觉了。 对。 可是如果说这个情况一直持续，或者是好了，我们说没过两天那儿又疼了又肿了。 对。 多长时间之后就提示他，您就别再疼着了，就别等他自行恢复了，应该求助医生了呢？ 一般我们疼痛科有一个大家常用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一个月。就是如果您的这个损伤一个月之内呢症状是越来越轻的，那么我们认为呢你就可以按照你已有的治疗方法继续治。如果一个月之内呢它症状比较重，那么最好到医院进行康复。那么到三个月呢，我觉得就是更加绝对的需要医生帮助的一个点了，就是如果你这个脚踝扭伤或者是什么部位的扭伤超过三个月仍然没有好，或者是三个月之内呢好了又复发，复发了好完了又复发，就反复的发作的已经超过三个月了仍然没有仍然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最好到医院呢寻求医生帮助把它彻底治好了，这样才好。 好嘞，所以就是有一些伤害真的不是说我们不管它让它自行恢复就行的哈，还是需要进行一些这个处理的。 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年纪大了，很多老年朋友呢有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种退行性，我们说骨关节炎啊什么的哈，走几步路膝关节哎呦疼啊，上个楼梯真的上不去啊疼啊，有的时候休息一下能好一点，但是有一些呢一检查出现什么积液呀这样的情况，像这类比较常见的问题通常可以怎么办呢？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患者的疾病的发生里边呢，其实要从以前我们老祖宗讲的很好啊，叫正邪相争啊，正就是我们身体保护我们关节的一些正能量，所谓负呢就是损害的因素啊。我们老年人，我们的这个大家最容易忽视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钙的补充。就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是以米面还有这个糖这个 含糖类的这些食品啊，就是我们叫那个淀粉类的食品为主，对，五谷杂粮、淀粉，就算你喜欢吃肉，也是归到这一类里边。但是呢，欧美人呢，他就是以奶制品、奶酪这一类的为他生活中主要的来源。那么这两种饮食结构呢，区别呢就在于奶制品呢含有更多的钙质，而我们的米面粮油里边，包括我们的肉里边，它含的钙比较少。 嗯， 那么含钙多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豆制品啊，还有我们的奶制品里边比较多。 嗯， 如果你饮食中不注意，那么到老年以后呢，这种钙流失很厉害，那就潜移默化的会形成你的关节功能下降，就是所谓正气下降了，就是说你抵抗疾病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任劳任怨啊，就是喜欢劳动。比如有的患者我一问，他就说，哎呀，我们家就脏了，脏了我就看不下去，我就得蹲着把我地洗，每天就擦一遍。 说 一天， 这就是我妈。 嗯，对，就是我必须得擦一遍。还有就是我们家有洗衣机，但是我不想用，洗衣机太费电了，又浪费水，我就拿个小盆儿，我蹲那儿，就洗件几件内衣啊，夏天穿的衣服啊，像是随手洗洗就完了。这时候呢，他洗的时候呢，又不怕，又不想放热水，就放点凉水。这样呢，长期的这种冰冷刺激啊，加上一个劳损呢，关节就疼了。像这种呢，都是不注意造成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已经有了关节炎了，医生说注意休息，那么还是要。说是那不行啊，我要照顾儿女生活啊，我要生活，我家里脏了以后我就受不了啊。其实我这样劝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家里脏一点，这个呢要慢慢适应啊，就是说你可以买个扫地机器人啊，家里有洗衣机一定要用洗衣机啊。还有就是我们家里不一定需要每天都拖一遍地板啊，那可以三天五天稍微忍受一下这种。 而且以前我们是专门问过和这个运动相关的一些专家哈，专家指导，因为那会儿我腰疼。 对。 我就问，我说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活儿又干了，然后还能让我腰不疼。他说你呀，别那一个姿势在那吭哧吭哧拖地。 对。 他说你换着点花样来，哪怕你扭着来哈。 对。 然后呢就是变着花样，什么八字拖地法，我绕着个圈等等哈。 对对对。 让你的身体不要在那样一个角度持续太长时间。 对。 哎。后来我发现这是个招儿， 对对， 我也跟我妈说，我说你看你的症状，咱们都知道原因，她就喜欢蹲在那儿，像您刚才说的，就爱蹲在那儿擦什么什么地。 对， 我说你用拖布啊，您就扒着那个杆儿，可能吧，没有你蹲地擦的那么干净。 对， 但是反正一又满足了你，的确把地擦了；二其实也不错，而且你不用膝盖那么疼啊。你弯曲的那种状况，好像对膝盖的那个我们说压力和影响最大。 对，是的， 好。所以我们发现了，其实有一些人的问题啊，自己都知道怎么来的。 对对，旁边你的拖把，你要把那个拖把的那个杆儿要放长， 长一点， 尽量腰要直一点去拖啊，或者是那个，哎，或者干脆懒一点，就花钱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啊，去让它扫一扫。 您家是有扫地机器人吗？ 我家有啊。 哎呦， 是的。 好，我们特别喜欢听到大家哈，把自己的一些好的经验，尤其是生活经验哈，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其实我们特别不希望病友之间互相去交流，因为真的成了病友了，我们说生活质量就下降了。嗯，好，抓紧时间，我们来回应一下下半段的这个正确答案哈。下半段我们的问题是：关节有问题不能打封闭，治标不治本，这话对不对呢？岳主任。 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封闭的治疗是从前苏联传入中国的，就是在这个疼痛的部位呢，周围给他打一些麻醉药，然后打一些激素类的药物，让他那个疼痛呢不能够传导，这样呢这叫封闭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封闭疗法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因为它确实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现在的医学呢，已经将这个封闭呢发展为神经松解和这个神经阻滞术，那么它有一部分秉承了封闭它好的一面，就是它的消炎作用啊，疼痛的缓解作用啊。另外一方面呢，对原来有封闭造成的那种神经损伤啊，或者封闭造成的这个滑膜损伤啊，这个已经有一些考虑了。所以呢，在疗程和用药的这个剂型，还有用药的时长上，都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这种改善。所以目前的这种关节的注射治疗呢，它已经比以前要高明很多了。当然你除非你碰到了一些江湖游医啊，他为了追求疗效片面的增加药物剂量啊，比如就像我们有的人说是感冒了，我吃三倍的量，我吃五倍的量， 不行， 这样的话呢它副作用就会增加， 哦， 正作用并不能减少。所以呢，这个 我看有的网友也有的网友和有的听众也说了、嗯、不能一概而论啊、 嗯、 实际呢对于慢性疼痛来说做这种神经阻滞或关节内注射治疗呢如果做得合理 嗯、 那么它是对你绝对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的 好的 但是一定要在正规的机构还正规的有经验的医师指导下来做 嗯也就是说条件如果是允许的话您的这个条件符合我们的确确确可以通过打封闭的这样的一个、 嗯、对 方式方法来解决您的这个疼痛问题 尤其是慢性疼痛比如三个月六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这种 疼痛的那种 你通过其他的方法都试过了不能缓解 嗯， 那么这种神经阻滞啊关节腔内注射的方法一定是有可能会造使你的那个关节的状态呢彻底改观的 嗯， 是一种还是比较好的方法但是不能滥用 好的、 嗯、 那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编导哈在外面帮我们来刷新一下然后选择看看哪位听友获奖我们会和他取得联系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岳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嗯，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北京胸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蓝听龙跟您来讲解一下关节炎早防早诊早治疗欢迎您明天下午4:30届时收听和收看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再见 董9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9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9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9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9一二五八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受高气压持续影响扩散条件较好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25至65微克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1级优其他地区为2级良 走进满山田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颠颠簸簸的爬上了山斑驳月光映装满车厢你晃呀晃水在我的肩膀时钟慢慢停下了